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55集，庆祝。冬至万万没想到，这其中还有这么一段来龙去脉。听到最后，不由得心虚愧疚起来。 那他现在身体怎么样？ 想起龙身平日里毫无异样的表现，冬至只觉得自己快要被成吨的内疚淹没了。看朝生耸肩， 大碍倒是没有，就是又得养着了。但愿这段时间别又出什么大事儿，不然他不想出面也得出面。 那鳌鱼呢？死了？ 啊？ 可明明是刘清波先去招惹他的，还坏了人家修行。 那没办法，后来那鳌鱼不肯罢休，非要兴风作浪饮水人间才肯消心头之恨。要真让他得逞了，免不了又是一场水患，老大只能出此下策。 说到底还是刘清波惹的祸，可最后收拾烂摊子的却是龙老大。 冬至撇撇嘴，对这个人彻底没了好感。但个人感受归个人感受，冬至也很清楚，龙身这样的身份地位，就算收徒弟也绝对不会跟批发似的一次收一堆，能收一个也就顶天了。刘清波捡回了一条小命，肯定对龙身感恩戴德，推崇备至，他的背景来头又摆在那里呢？ 在同等实力下，我要是龙身也会更倾向收刘清波，而不是我这种刚踏入修行者行列根基薄弱的徒弟吧。 想到这儿，他立马就感到了浓浓的危机感扑面而来。 要是不努力努力再努力，给男神当徒弟的愿望岂不是要泡汤了？ 看朝生见冬至边走边发呆，伸手戳戳他，不耐烦。 喂，你怎么学的跟钟云一个德行啊？快走。 去哪儿？ 何玉说庆祝你考完试，我们去大吃一顿，然后去唱歌。 可我还有面试啊。 那你面试完可以再吃一顿呀。 说到底你就是为了吃吧。 冬至只得跟上去。其实这段时间紧张复习，他也的确需要好好放松一下。何玉美其名曰为了给他庆祝顺利考完笔试，拉着大伙儿来火锅店。钟于一也在。冬至他们过去的时候，两个人已经点了一大堆配菜和一个鸳鸯锅。冬至现在跟钟于一也混熟了，后者虽然不大说话，平时还爱走神，但仔细相处下来就会发现他其实人挺不错的。更何况今天有了刘清波的对比，同样是龙身的仰慕者，钟于一明显比刘清波要可爱几百倍了。 考得怎么样啊，小冬冬？要不要我去给你走一下老大的后门啊？ 何玉笑嘻嘻地问冬至。 卷子又不是给老大批改，你去了只会被老大暴揍一顿。 看朝生毫不客气拆台。 老大不会揍人，他只会扣他的工资和假期而已。 钟于一今天难得比较正常，没有一脸梦游，正夹起一块肉往辣锅里涮。 你瞎说什么大实话。 何玉给了他一个白眼，揽过冬至的肩膀。 去，别听他们的，笔试而已，我对你有信心。为了庆祝你顺利过关，咱们吃完饭去唱 K。 哎，钟于一说他请啊。 钟于一把肉咽下去。 为什么是我请？ 何玉理直气壮。 因为你最近没有被扣工资，我帮你找个花钱的渠道嘛。 难道做错事扣工资是一个传统？那以后要是进去了，我的工资会不会每个月都是负数？ 呵呵，只有何玉这个蠢货是这样，我们才不像他成天犯错。 我犯错是因为我做的多，这说明他老大器重我。 是因为老大知道你成天玩游戏不务正业，扣钱扣工资是最直接有效的。 冬至乐呵呵地看他们斗嘴，考试过后的紧绷情绪已经彻底放松下来，整个人懒洋洋的。 今晚我来买单吧，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们。 要不然我的雷法不可能进步那么快。想吃什么只管点。 他大手一挥，很有土豪的气势。 大佬，求抱大腿。 看朝生直接扭头。 哦，服务员进来一下，加10份红薯粉，10份澳洲肥牛，10份虾滑。 喂，差不多得了。 跟何玉他们相处是件很开心的事情。看朝生虽说是个几百年的妖怪，可不仅外形是个小孩，连心性也很幼稚。终于一话不多，却能让人感觉很可靠。这几个人虽然平日里老吵吵嚷嚷，彼此感情却很好。看超生嘴巴毒，成天一副眼睛整在头顶上的样子，但何玉让他帮自己练雷法，他表现得很不耐烦，也还是一天不落地跟着冬至。何玉抱着冬至的胳膊嘤嘤嘤哭诉，说他下周又要出外勤，所以得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狂欢。冬至一心软，又答应了，之后唱歌也由他买单。何玉立马上演了360度大变脸的绝活。 好了，同志们，晚上有土豪买单，我们直接包到通宵，还有夜宵赠送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 看朝生首先附议。 我要去两条马路外那家，他家还有麻辣烫和小龙虾自助餐。 没问题，我这就打电话确定。 你们， 冬至转头问钟于一， 这家伙是真的要出外勤吗？ 钟于一点点头。 去云南抚仙湖一带出了点状况。 啊，又是跟前行夜叉有关？ 还不知道，三族已经在那边了，他们发信来求援，反正长白山那边暂时也没进展，老大就让何玉跟看朝生过去帮忙。 何玉的伤不是还没好吗？怎么不派一族的人去啊？ 一族也派人过去了，何玉他们估计就是去搭把手，用不着出什么力气，看情况吧。 冬至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上次龙身在办公室要了他一根头发，后来就救了自己一条小命，其细心稳妥程度大可不必担心。吃火锅最费时间，一行人玩闹说笑，从傍晚吃到了夜幕完全降临。看超生把桌子上的肉菜辅料一扫而光，服务员进来结账的时候，看着桌子上那一大堆盘子都眼睛发直。用何玉的话来说，吃完饭之后必须唱歌，才能把积蓄的能量释放出来。于是众人又去订了好的歌房，何玉当仁不让，点了歌就往上面蹦，用生命诠释什么叫鬼哭狼嚎。在火车上的时候，何玉与龙身等人的出现让冬至恐惧好奇之余也颇为惊艳，现在龙身依旧惊艳，但何玉的高人风范已经荡然无存。此刻魔音穿耳，他禁不住面皮抽搐，与旁边的钟于一一样默默捂上耳朵。看朝生不甘寂寞，拿了另一个话筒开始加入鬼叫行列。何玉吼归吼，好歹还唱在调子上，看朝生则是荒腔走板，完全不知道在鬼叫什么。终于一捂着耳朵，目光呆滞直视前方，一脸生无可恋。冬至实在忍无可忍，直接抢过看朝生手里的话筒，切了一首新歌。 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记起了我？如果你真正想呼吸，请你告诉我。 何玉不死心的在旁边捣乱，冬至不为所动，中规中矩唱完，何玉哎呦了一声。 行啊，小东东，看不出来你还藏了这么一手，歌喉不错，不比我差吗？ 等你进了二组，哪天局里有唱歌比赛，保准让你上去一展歌喉。 龙驹唱的肯定比我好吧，要不把他也叫过来一起热闹一下。 何玉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 哎，他那日理万机的，咱们就别去添乱了。 看潮生也是同样的反应。 哎，唱歌唱歌，不醉不归啊。 东芝怀疑他们是不是背着龙生干了什么。这时手机屏幕亮起，他一看是老友发来的。 哎，怎么样，你表白了没？ 还没有。 是男人就勇敢的上，磨磨唧唧，我看不起你啊。 我这几天忙着备考呢，哪有时间考虑这个呀。你今天受什么刺激了？ 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去挽留前女友，她不肯复合。 好了，这一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没听够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，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，我们下集见。